田森的角色叫做扫地焚香，职业是圣职系里的驱魔师，也是一个超古老的神级角色。田森已经是这一角色的第三位使用者了。黄蜂战队伴随着这角色主人的更替，也变得有些今不如昔。空有这么一个顶尖角色，却是连季后赛的门票都拿不到。田森之后上场的是赵阳，林海战队的王牌，角色海无量，职业气功师。他的情况和洋葱类似，个人和角色都不算十分拔尖，不过这也就是相较顶尖程度而言，能进这24之数的那终归都是有些过人之处的。至此又12位选手登台完毕，这一队却是以王杰西为临时队长，代表队伍简单说了两句，司仪又是随便捡人采访了一下后，这12位也登上了和另12人遥遥相对的对抗席。谁打个人赛，谁打组队擂台，谁来团队，至此依然没有公布，但是观众此时已经是相当沸腾了。全明星赛虽然是表演性质，但是联盟向来也怕太过表演，对抗性不足导致观赏性下降，所以联盟也会动着脑子搞点火药味出来，加强对抗性。就像今天这分组，如蓝雨和微草、嘉世和霸图，这些经常较劲的战队选手都是被果断地分在了两边。此外像唐昊和林静妍这种私人有点梁子的也是完全被考虑到，靠着这些关系的推动，比赛显然不至于太敷衍了事。微草的人让蓝雨随便的耀武扬威，就算选手无所谓，也得考虑几对粉丝的情绪，有些对手任何时候任何场合那都是不许任何退让的，而有了这些一些人在里面带动，何愁这全明星赛热闹不起来？这个刻意的设计，职业选手们当然也都清楚，却也不得不如此去拼。24人都是荣耀中人气的角色，实在无需要过多的介绍。比赛很快进入实质性的阶段，第一回合的单人赛即将开始，而双方将各派谁上阵呢？至今还未揭晓，现场电视机前的观众都在伸着脖子翘首以盼。而司仪在介绍第一站出场选手时也是故意放缓语气，把所有人的胃口吊到了最高。最终一队派出的是301度战队的洋葱，而二队出战的则是黄蜂战队的田森。24人中即便是最顶尖的大神也根本不存在能把谁碾压，临场的发挥在这种程度的比赛中更起到关键作用。不过这二人的比赛最终起到决定作用的却是账号角色。扫地焚香，这是一个足以称神的角色，相比之下洋葱的刺客风景杀就要稍逊一些了。田森凭借着角色方面的优势稳扎稳打，没有闹出什么纰漏，最终也是有惊无险地拿下了这场比赛。打完的二人当场接受采访，自然是赢的说输的打得很好，我是靠运气，输的则说赢的打得更出色，配得上这场胜利。毕竟只是全明星赛，这么两个没仇没怨的选手身上是听不到任何火药味的对话的。两人之后其乐融融的一握手，第一场单人赛结束。第二场单人赛，百花战队的邹远被派上了阵，二队这边迎战的却是微草战队的柔道选手李辉。邹远的百花缭乱那是货真价实的神级账号，只是他在这一赛季的发挥确实不值得称道。这个被找来急救的选手要顶替的可是大神级的张家乐， 用的更是整个战队最顶尖的核心战壕。邹远承受的压力可想而知。不过在这全明星周末上，在不需要有什么压力的比赛上，完全放松的邹远竟然打出这赛季以来最出色的一场比赛，最终击败了冠军队的李毅辉，现场也是报以了热烈的掌声。又是一番谦虚的访谈后，第三场开始。就单人赛赢一场就算一场，也没有三局两胜有奖励积分的说法，所有排兵布阵上倒并不需要太讲究。一队这边第三战出场的是蓝雨战队的狂剑客于峰，二队这边则是派出了呼啸战队猥琐的方瑞。这对阵表一出，观众席上发出阵阵满气声。单人赛里死敌的蓝雨和微草都有派人上阵，只可惜都是在二三战中错开了。如果这两队的选手相撞，观众相信对战肯定会更加的激烈。不过由此也可以看出，分一队二队是由联盟主导的，但到了对抗阶段，排兵布阵却完全是由选手们做主的。否则联盟两边串通的话，又怎么会错过这样的安排？于峰的狂剑士是直接攻击型职业，方瑞却是猥琐的盗贼。这场比赛看似一场捉迷藏，却没有人敢小瞧其中的技术含量。双方都在仔细捕捉着对方的走位，以此一点一点慢慢的消磨对手。三场单人赛倒是这一场打的时间最长，足足过了五分钟后，方瑞那猥琐的盗贼却是发生了一点失误，被于峰冰了个正着，上去一通狠扁，结束了这一局。现场掌声雷动，猥琐流的打法是一种极端，一些人极其喜欢，一些人却是极其厌恶。此时现场玩命拍掌的自然是对猥琐流非常不耻的玩家，看到猥琐的方瑞被批，心下爽得不得了。猥琐的方瑞落败后虽被现场观众叫好，却也全无所谓。虽然有很多人不喜欢他这种打法，但同样也有极多的支持者，否则他也不可能被选入全明星阵容。和获胜的于峰一起礼貌地朝现场观众挥了挥手后退下了场。单人赛结束，一队得二分，二队得一分，二队暂时落后。虽然只是表演性质的比赛，但是观众在心中还是有胜负的倾向，自然是看自己喜爱的粉丝是在哪一本的。比如陈果自然是果断地支持了有苏沐橙在阵的一队。稍事休息的时刻，全息投影还有电子屏都在回放着方才比赛中的一些精彩画面。数分钟后，第二回合的组队擂台赛开始，观众们窃窃私语着议论着两队可能的排名布阵，双方的第一战的出战选手却已经都站上了场。一队出战的赫然是家世现在的王牌选手孙翔。一叶知秋的投影被打下后，现场掌声一片。全明星就是全明星，一个接一个的顶尖选手和角色让人心血澎湃。二队这边派出的则是呼啸战队的林敬言。孙翔的技术实力完全不在唐昊之下，一叶知秋又是一个绝对比德里罗要强的角色。唐昊与林敬言那一战赢得也是无可争议，从纸面上来论，这一场显然孙翔应该胜得更稳定一些。只不过除去纸面上的因素，不得不考虑一下这二人此时的心态。这两人在新秀挑战赛上，一个被以下克上，一个被还嫩点，都是输得比较尴尬。尤其孙翔， 算是自己挖了个坑掉进去，而后又被韩文清丝毫不客气地嘲讽。现在只过了两天，心态如果没有调整好，影响一场比赛的胜负还是有可能的。双方开打，林敬言发挥老辣依旧，而孙翔这边果然有点状况。一来，前天他受的嘲讽和尴尬更深；二来，年轻人在这种心理素质上罕有能和老将相比的。虽然纸面实力略强，但毕竟决定胜负的还是现场发挥。孙翔这一场的发挥实在无法让人赞美。最终在林敬言的唐三打还有四分之一生命的时候，他的一叶知秋倒下了。孙翔默默地退下了比赛台，现场嘘声一片，陈国更是很不客气地开始嘲讽。只要换是昨天，他还不至于这么激动，但在听过叶修的很多八卦后，陈国现在对加时战队很没好感，这充分说明陈国是先粉选手再粉队，结果现在发现选手和队伍的关系不佳，而且队伍方面又不占什么理后，果断已经粉转黑了。对于孙翔这个被挖来顶替叶修的人，又哪里还会存着什么期待？一看没有帮一队取得优势，立刻鄙视起来。孙翔接受了几句采访后匆匆下台。一队第二位上阵的是烟雨战队的李华，使用角色忍者林暗草晶。李华也是一个以操作快速、行动多变著称的选手，这样的选手正是林敬言这种状态下滑的老选手的克星。加上林暗草晶满血，唐三打生命只有四分之一，这一场林敬言最终是无争议的败下。二队接着上场的是林海战队的赵阳，使用气功师海无量。气功师是一个综合能力很强的职业，攻防一体，有辅助有爆发，是一个很容易上手的职业。不过到了职业选手这种程度，容易上手这种优点就完全不用再考虑了。再难上手的职业到这种程度，那都是被玩得炉火纯青了。容易上手的职业未必就能操作出色到哪儿去。这两人纠缠起来也是一番恶斗，各自打法和角色的特点都是完美演绎了一番，双方也都没有什么明显的失误。最终赵阳靠着上一阵林敬言打下的基础战胜了李华。一队随后登场擂台赛的最后一人却是百花战队的唐昊。唐昊前日一下课上成功，正处在一个兴奋的巅峰状态，而对赵阳残血的海无量没费什么力气就已经将其击败。随后二队守擂大将上场，竟然是雷霆战队的萧时钦。这个安排让观众多少有些意外，因为谁都知道萧时钦所擅长的是团队指挥、战术策划，全明星赛中选手不能重复登场，所以萧时钦怎么看也应该在团队赛中出战。这队中明星璀璨，无论谁来打也总比萧时钦要强些吧。不过疑惑归疑惑，比赛终归已经开始，萧时钦果然如大家所料，玩单挑确实是比不了风头正劲的唐昊，哪怕他手中的角色生灵灭要强过唐昊的德里罗一些，却依然是被压制得死死的。很讲究走位的机械师职业被唐昊限制得死死的。最终萧时钦落败，唐昊帮助一队逆转了比赛，组队擂台赛最终一队获胜，赢得两分，一队四比一继续保持领先。但是第三回合的团队赛有着五分的大分值，二队虽然在头两回合只拿到一分， 却依然可以凭借最终的团队赛实现大逆转。又是短暂的休息和精彩回放，观众回味着明星之间的擂台赛，最后发现从纸面上来说，一队本就要胜出一筹。孙翔、唐昊这两位二年级的新人，此时的实力已经迈向了大神级，而二队这边出场的人确实比这两人要略逊。当然，孙翔这家伙却是头炮没有打好，输掉了第一场，让人分外鄙视了一番。倒是最后的唐昊一挑二得手，在这次全明星周末上算是出尽了风头。再怎么说，他击败的也是全明星级别的选手。休息过后，终于到了整个全明星周末最最最最的重头戏，全明星赛中的团队场。这样一场明星乱炖的混战，才是真的只有全明星赛中才能看到的。之前那种单挑，指不定在联赛中的两队对阵中就能碰得到。至于双方出阵的选手，此时用排除法大家就都已经知道了，只是看谁来担任替补。12位选手相继上台后，接受着司仪有没有信心为一队或二队取得最终胜利一类的废话采访后，各自上了比赛台。随机选出的地图打入了赛场，双方出场的安排立刻也是显示了出来。一队这边5名出战选手分别是轮回的周泽楷、蓝宇的余文周和黄少天、烟雨的楚云秀以及家世的苏沐橙，替补选手则是轮回的江波涛。二队这边5名出战选手则是微草的王杰希和邓福生、霸图的张新杰、虚空的李轩和吴宇策，替补选手赫然是霸图的韩文清。韩文清这样的绝对攻击型选手居然成了替补，这个安排又是让大家意外了一番。不过再一看二队的阵容，大家倒是理解了为什么萧时钦跑去大擂台了。二队这边可是有2位战术大师的，有张新杰在，自然可以放萧时钦去擂台。而二队最终留下的团队赛6人刚好是6家战队的经典双人组合，王杰希和邓福生的一动一静，韩文清和张新杰的一攻一辅，李轩和吴宇策的双轨搭档。毫无疑问，二队的打法将非常富有变化。至于一队这边却是一个明显的攻击型阵容，除了余文州的术士索克萨尔，余下5人的职业中连个带点辅助的都没有。黄少天的剑客夜雨生凡，周泽楷的神枪手一枪穿云，楚云秀的元素法师风城烟雨，苏沐橙的枪炮师沐雨成风，那全是彻头彻尾的攻击型职业。只有替补江波涛的魔剑士吴浪所擅长的波动剑和波动阵在控场方面效果不错。不过从攻击阵型上来说，一队这几人的攻击却是从最远到最近，从单体到范围，是一个全能的攻击组合，这攻击阵容倒也不是胡乱排出来的。